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两个热爱音乐的男孩子，因为创作上的合作偶然结识，因为相似的音乐观开始了共同的创作和演唱生涯，并且成为了中国最受欢迎的男声音乐组合之一。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羽泉组合。欢迎各位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要进行的是星光之旅，在旅途当中我们就一同来聊一聊羽泉的故事。虽然羽泉已经成立了十多年了，大家对他们更是耳熟能详，但是要问起这两位成员的名字，兴许依然有人说不出来。羽泉中的羽指的就是陈羽凡，他的原名叫做陈涛。当他决心做音乐之后，为了和著名词作家陈涛区分开来，才改名叫做陈羽凡。当羽泉组合没有出现的时候，陈羽凡也的确曾经有过一段委屈和无奈的歌手经历。当时一个剧组正需要歌，陈羽凡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了这个剧组，可是导演根本不跟他谈音乐的事儿，而是问他演过戏吗？这个问题极大的伤害了陈羽凡的热情。随后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只要陈羽凡参加拍戏，剧组就用他的歌。所以直到今天，陈羽凡还在说他是被迫演戏的。说过了陈羽凡当年的经历了，来听一首他演唱的歌曲《飞蛾》。 等过了漫长寒冬，冰冷也漆黑，以为我会化成蝶而飞，破茧那一刻才知爱情的凄美，爱上了多刺的玫瑰，青丝万缕已经无路可以退，让心中的烈火把所有的轮回，我像一只飞蛾，拼了命的往那火里飞，最终看不到有谁为我落泪。一往情深，粉身碎骨，其实都已无所谓。有谁愿品尝化成灰的美？我像。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陈羽凡演唱的歌曲《飞蛾》。说过了羽当年的经历啊，我们再来一起说一说泉。泉指的就是另外一位成员胡海泉。当年他大学即将毕业了，他父亲的一个北京朋友来家中做客，当他听到胡海泉的歌之后呢，就问胡海泉愿不愿意到北京去。胡海泉高兴地答应下来了，因为这对他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但是北京的生活远非他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来到北京以后，胡海泉每个月的收入是500块钱，租不起房子的他就把办公室当成了家，生活最拮据的时候甚至还住过锅炉房。即便如此，胡海泉也从没想过要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刚刚我们听了一首陈羽凡的歌曲，接下来送上这首胡海泉演唱的《种子》。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呢，要来一同说一说羽泉的故事。1997年是改变陈羽凡和胡海泉各自命运的一年，当时陈羽凡带着自己的梦想正在北京写歌和唱歌，胡海泉正在为制作专辑而寻找新的创作人。经一个朋友介绍，他拨通了陈羽凡的电话号码，于是两个人相约在菜市口的105车站见面。当时两个人虽然对彼此的感觉不错，但这第一次的见面的内容很简单，只是签合同，然后就是陈羽凡写歌，胡海泉付钱。而此时两个人还不知道他们二人事业的春天马上就要来到了。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首羽泉组合演唱的《开往春天的地铁》。 这个冬天 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追赶开往春天的地铁，那里曾是我的世界，想等了一生一世，等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有任何代价，只是我担心自己承担不了牵挂。我已经等你找你追你用尽所有方法，找啊找啊找啊，不过是走了停了散了聚了变化，已是年轻的想法。还在追赶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有任何代价，因为想和你一路同行。所有方法找啊找啊找啊，不管是走了停了散了去了变化，已是年轻的想法。我已经等你找你追你用尽所有方法找啊找啊找啊，不管是走了停了散了去了变化， 听完了羽泉演唱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呢，我们接着来说一说羽泉的故事。转眼即到了1998年，自那次见面之后，陈羽凡和胡海泉两个人就各自忙碌着。在一次电话聊天当中，两个人突然发现彼此住得很近，于是有了第二次见面。而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在胡海泉住的那个小屋子当中，两个人开始了合作的生涯。他们也曾经有过一段在酒吧唱歌的经历，却始终保持着一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一分钱的小费也不要。经过一番磨合，因为一首好听的《最美》，让他们这个名叫羽泉的组合一炮而红。接下来呢，送上这首羽泉组合最经典的《最美》。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动了情，是错我不后悔，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背你的好，你发脾气是解气的最，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羽泉演唱的《最美》。在羽泉演唱的歌曲当中，有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名字叫做《忘记》。 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在上海，一位患了绝症的12岁的小女孩，最大的愿望就是见到羽泉，跟他们聊聊天。于是身在异地的羽泉给女孩打了电话，在谈话中，女孩对生命的乐观与热爱深深打动了他们。但是当羽泉赶到上海看望她的时候，却已经是阴阳两世相隔了。两个月之后，在南京宣传的胡海泉深夜难眠，便一口气完成了这首长达6分钟的《忘记》。在演唱当中，陈羽凡的声音忍不住的哽咽，但是他们依然决定把这首歌曲收入专辑当中，因为这首歌曲的意义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这首歌曲羽泉在录音棚里只唱了一遍，并且两个人决定今后在任何演出的场合当中都不会再演唱这首歌曲。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这首羽泉真情演唱的《忘记》。 将这首歌仅献给天堂里的一切，也想用这首歌跟所有人分享一起在离开之前曾拥有的闪亮的梦想和对于生命无限的希望。 还好在梦里还能陪你聊，寻找一种温暖我可以依靠，太虚幻的美妙一瞬间就化掉，太虔诚的祈祷看似缥缈，你要经过一条河才明了，微笑在那个片刻最重要，太残忍的伤害被时间冲淡了，太沉重的你早忘了。白一次的波涛，爱情不知放手在哪一秒，白天或是黑夜，繁华或者单调，你留下什么让我思考，又让我寻找。 丢失了以后才留恋，你化作秋雨淋湿我的眼，淋湿生命的诺言，用悄无声息的语言面对最澎湃的考验，你化作春风的无畏的容颜，就是他的真见。阳光太遥远，却太耀眼，时光太短暂，明天转眼不见。 思念太遥远，又太可怜，回忆它若近若离，若隐若现。 忘记来自于羽泉的演唱。有一个问题始终都会和这个组合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他们会不会解散。自从羽泉出道以来，也一直在面对着这样的传言或者说是疑问。每当有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就是，我们也许不是最好的组合，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中国歌坛上最长寿的组合。因为在他们合作的这十多年时间当中，两个人已经形成了互相包容的默契，也享受着相处给双方带来的快乐。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听一首羽泉演唱的《不弃不离》。在一小段广告和信息过后，继续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各位稍后见。 还记得我们共同约定，还记得我们共同呼吸，那么的温柔，那么近的距离，我们抱得很紧，说好永远都不会放弃。还记得我们一起散步淋着雨，就算有冷空气，我会把你抱紧，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 永远在一起，哦，简单 句话，爱你不情不理，一辈子在一起，从此我们相偎相依，从此我们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我们要来一同聊的是羽泉的故事。在之前的旅程当中，我们一起说到了羽泉在音乐上的故事，接下来的旅程里呢，再来说一说羽泉在生活当中的那些趣事。陈羽凡和胡海泉在音乐上是一对好搭档，而两个人在生活当中却也是特别好的朋友。胡海泉在陈羽凡30岁生日的那天就曾经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那就是歌曲《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的歌词。那是胡海泉写完之后自己反复的读，喜欢的不得了，就把它当成礼物用短信发给了陈羽凡。陈羽凡的回复内容是：我非常非常兴奋，羽泉是最棒的。说完了这个生日礼物的故事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羽泉演唱的《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 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流淌的月光打湿了梦寐，忘记了你安排的事与愿违，忘记了忘记自己的疲惫。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再悲伤的影子也不流泪，放弃了你纠缠的百转千回，放弃了放弃自己的滋味。却有所谓，远至将近还不懂后退，断了琴弦，碎了酒杯，还彻夜不醒不睡。我不后悔，怎无所胸口灼热烈酒淡如水，谁说男人只醉一回，不过这次独饮伤悲。 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在悲伤的影子也不流泪，忘记了你纠缠的百转千回，放弃了放弃自己的滋味。 我不后悔，却有所谓，愿只将今还不懂后退，断了心弦，碎了酒杯，还这夜不醒不睡。我不后悔，怎无所谓，胸口灼热烈酒淡如水。都说男人只醉一回，一回不醉。 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流淌的月光打湿了梦寐，忘记了你安排的事与愿违，忘记了忘记自己的疲惫。这样的夜里我喝醉。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羽泉演唱的这样的夜里我容易喝醉。那胡海泉为什么能把歌词写得如此的优美，一直都是歌迷所不太了解的一件事儿啊。直到当诗集胡海泉诗与写真出版之后，很多歌迷才恍然大悟，原来胡海泉写歌词的灵气来源于他深厚的诗歌功底。其实从小胡海泉就对诗歌很感兴趣，并创作过不少优秀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呢，他的诗以浪漫派的风格居多。下面呢，我们再来听这首羽泉组合演唱的《归园田菊》，听听这首歌曲优美的歌词吧。 在翻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舞婆娑。 采一朵野菊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为了什么才离开，又为什么像是永远能给我原谅的胸怀。 能走几段路，翻过几个错，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 要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 一座城市又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 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 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舞婆娑。 采一朵野菊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话说有一次啊，胡海泉坐地铁去西单，他坐在地铁当中，突然觉得身边的一切都特别的陌生，觉得自己也特别陌生。这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再像普通人一样了，已经对周围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感到有一些陌生了。作为歌手，他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生活，那就肯定写不出好歌了。那个时候的胡海泉就跟自己说，羽泉的下一张专辑一定要做得有所变化，不能在歌坛落后，一定要跑在前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黄征和羽泉共同演唱的这首《奔跑》。 速度其实美，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

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不管未来怎样，你都要保持坚强。 听完了这首羽泉演唱的《彩虹》，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陈羽凡是如何理解家庭的含义的。以前在家里面，父母还是扮演家长的角色比较多一点，直到几年前他的父亲患了癌症，他一下子领悟到了家庭的真实含义。因为那次是陈羽凡的母亲第一次开口问自己要钱，虽然平时他也会孝敬父母，但是从来没有一次给过很多。那回陈羽凡一下子觉得父母老了，自己是一个需要顶天立地的成年人了，需要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了。说完了这些呢，我们再来听羽泉演唱的这首《了不起》。 在这世界已经很了不起，面对一切心中总有太多感激，就算耳边掠过的风，那也是最动人的歌声，只有用心体会，你才能听得懂。站在山顶放声喊一句，我可以，没有什么能阻止自由的呼吸，就算只是来去匆匆，在天地间走过了这一回，经过多少努力才是最好的自己。每个笑容每次喝彩我都会珍惜，超越自我展耀未来，梦想越来越清晰，匆匆在天地间走过了这一回，经过多少努力才是 最好的自己。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羽泉演唱的《了不起》。平时很多人看到羽泉都是很安静的，但是他们也会偶尔的疯狂一下。有一次羽泉参加某一访谈节目的时候呢，过了一把当主持人的瘾。当天他们表现得异常兴奋，多次让李静、戴军这对老搭档感到紧张。结果手舞足蹈的羽泉竟然把主持台当场撞翻了，这幕把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陈羽凡和胡海泉两个人也是半天没回过神来。这场突发的意外把资深主持人李静和戴军都吓得当场表示，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他们还从来没见过来砸场子的。不过这次的经历也让我们见到了羽泉另外的一面。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也要进站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羽泉演唱的这首《冷酷到底》。在歌声当中，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